和林敬言击掌，全场气氛都被调动得极为热烈。张家乐也挥舞着手和观众们示意了一番，而后就开始平复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苏沐橙已经不是一个依靠热情就可以战胜的对手了。对于第四赛季加入职业圈的苏沐橙来说，第二赛季的张家乐算得上是前辈。第四赛季那正是叶修和嘉世拿下三连冠如日中天的时候，嘉世一些个选手在三连冠后的夏天退役了，所有人都在盯着这支队伍，要看这支王朝之师接下来会怎样填补这些空缺。于是苏沐橙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就这样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从先声夺人来说，嘉世成功了，单凭美女选手这样的噱头就已经可以制造出很多关注和话题，但是对于关心胜负、关心冠军奖杯的职业选手们来说，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实力到底怎样才是他们最关心的。她可是要和荣耀的巅峰那个职业圈中最为棘手的家伙一起站到大家面前的。随后大家很快见识到了苏沐橙与叶修令人惊讶的默契度，仿佛是已经磨合搭档多年似的。后经了解，大家多少也知道了一些有关叶修、苏沐橙的过往，对于他们的默契也就有了一定的认识。甚至有人私下开玩笑说，叶修真是深谋远虑，搭档都是从娃娃抓起。荣耀从此诞生了一对黄金搭档，而且一男一女这样的组合在很多人眼中比起两个宅汉子的搭档要有爱多了，甚至连一些职业选手都会羡慕，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更何况还是这样漂亮的女搭档。但是这对连续获得最佳称誉的搭档却没有能够守住嘉世王朝的地位，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讽刺。第四赛季或许本可以说成是新秀选手经验尚且不足，但是这赛季击败嘉世夺冠的偏偏也是一支新秀选手成为助力的队伍，被嘉世连续三个赛季在季后赛淘汰的霸图，在新秀张新杰的牧师守护下推翻了嘉王朝。而后第五赛季、第六赛季、第七赛季作为搭档年年是这二人，甚至大家都觉得没有争议，这二人的默契无可挑剔。但是成绩呢，嘉世却一年不如一年。作为队伍的核心搭档，这对最佳组合无疑是率先接受大家拷问的，而叶修的强悍早被世人接受，一叶知秋看起来也还是那个一叶知秋。那么问题在哪儿？是不是就在这个新搭档上？于是苏沐橙渐渐被争议包围，而他的外貌似乎就成了人们攻击时最有力的佐证，各种阴阳怪气儿，甚至恶毒的言辞都时有冒出，时至今日也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倒轻松了。 载入比赛的最后一刻，张家乐生出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念头。苏沐橙有改变，而对于张家乐他们这种可以说一直都有注意观察这位选手的对手们来说，他们可以察觉到这种变化。昔日的苏沐橙专注于默契，专注于和叶修的配合，这种专注让他在比赛中的选择经常趋于感性而不是理性，同时也让他在自主性上稍显有些不足。当然这远没到外界对他不以为然的那种程度，但是缺陷他身上确实是存在的，而这一点缺陷就在叶修离开的那一年半渐渐被改善了。失去了专注默契的目标，失去了数年来习惯的配合搭档，苏沐橙或许是不得已才适应才调整，但是这种适应和调整让他变得更强大了。在加入星星战队重新回到叶修身边后，他没有再变回昔日那个找默契的苏沐橙，他以全新的姿态再次和叶修并肩作战。不一样了，他更强了。 这一点熟悉苏慕城的对手几乎很快就在这赛季中有所察觉，而且随着赛季的深入，他表现出的实力越来越强，因为他在融入，他在适应。星星虽然有叶修，但是更多的还是陌生的队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在完全融入适应这里的节奏后，他的实力才会得到百分百的体现。一整个赛季下来，到了季后赛的半决赛，这里大家也无法准确知晓他是不是已经调整到最佳状态，只知道这一整个赛季走下来他不断加强，未来是不是还会有所突破，谁也不清楚。这种进化一早就该察觉，一早就该扼杀呀，张家乐感叹着。比赛已经开始，百花缭乱玩弄着手中自动手枪猎寻的弹夹，立即冲了出去。这边苏慕城也没有怠慢，沐浴成风的启动也很快，两个人像是要拼抢什么有利地形似的，急速朝着正中撞了去。相见，两人的角色各自出现在了对方的视野中，虽然都是枪系远程，但枪炮师的射程没有任何职业可以比拟，也就神枪手的技能巴特雷狙击能和枪炮师一较长短，但是神枪手也总不能就凭这一个技能去和枪炮师斗，这不过是一个大招技能而已，放一枪那就是一个大冷却，根本没有任何攻击延续性。枪炮师的射程上没有任何职业可以和其较力，任何职业面对枪炮师都要想法拉近一些距离，区别只是程度罢了。百花缭乱未入他有效的射程，沐雨成风这端的炮口已经端起，轰，炮火喷出，攻击已至，不过超远的距离自然也是给了对方较大的闪避空间，在这个距离上闪避枪炮师的攻击，在一般情况下对于职业选手而言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当想进一步缩短距离开展自己的攻势的时候，就会清晰感觉到每进一步枪炮师给予的攻击威胁就会增大一分，面对每位枪炮师选手所练就的火力线，更是让人很难穿越的重火力封锁。而苏慕城在上一轮比赛中更是让霸图见识到了他那更为繁复高端的三线交叉的被霸图战队单方面以雪花命名的火力线。想突破苏慕城的火力线难上加难，所以上一阵的林静言干脆就去做这样的尝试，果然就钻起了规则的空档。那么张家乐呢？百花缭乱闪过沐雨成风刚刚的攻击后，一颗手雷已经丢出，不远，就在脚前三步，轰！手雷爆炸，火光、烟雾掀起的石灰，百花缭乱的身形在光影中变得模糊闪烁。紧跟着第二枚、第三枚，爆炸交叠，光影成片，百花缭乱彻底失去了身影。百花式打法，掩护冲锋，轰轰轰！爆炸声不断，光影面积一再扩张，让人根本没有办法捕捉此时百花缭乱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更别提它还在不断的走位变化。沐浴成风甩出格林机枪，子弹横飞扫进了光影之中。 有两下子， 张家乐一看这格林机枪的射击控制，就知苏慕城对百花式打法也是有一定研究的，毕竟交道也打了很多年，这次又在季后赛相遇，怎会不重视一下张家乐的这经典招牌打法？只是还不够啊，随随便便就被破解的话，百花式打法又怎么能使用到现在？闪避，百花缭乱一边闪避着格林机枪的扫射，一边却丝毫没有中断他的攻击节奏，或者说是百花遮掩的节奏。成片的光影转眼间又朝前推进了一截，就在这一瞬，成片的光影突然涣散，仿佛烟花盛开时的最后一下，最为精彩，最为炫目，现场看着全息投影的观众这一瞬间都被迷花了眼。 这一瞬的绽放已不再是为了掩藏身形，百花丛中所藏的利刺就将在这一刻刺出。砰砰砰砰砰砰砰！自动手枪的射速本就还在神枪手常用的左轮手枪之上，只是因为神枪手都是双枪射击，有两倍的射击密集来衔接射速，这才碾压了枪械的其他职业。神枪手当然也可以手持两把自动手枪，那势必会有更惊人的射速，但是很少这种选择。正因为自动手枪是枪械中的法系武器，而弹药专家最常用这一枪系，也正是因为他们大量的技能的伤害是法系伤害而不是物理伤害。冰弹，此时从猎巡枪口飞出的正是拥有冰系伤害的冰弹，每一颗都拥有淡蓝的一层光芒，一层寒气漂浮在上，从空中划过，似乎可以看到冰晶留下的轨迹。一道又一道，顷刻间就已经是密集到数不清的痕迹，在转职技能弹药扩充满阶以后，像冰弹这种特殊弹夹一次性携弹量多达20发，但在顷刻间似乎就已被百花缭乱打光。咔咔两声，百花缭乱已经倒换弹夹完毕，在那还未完全褪尽的光影中直枪潇洒冲出，砰砰砰砰，又一轮的射击在急冲中展开。这一次飞出的子弹颗颗在空气中留下灼热的痕迹，是火系伤害的爆炎弹。百花缭乱已经成功进入了他的攻击距离，于是立时就展开了攻势。他的火力虽不及枪炮师那么重型，但是在攻击节奏上却大占优势，加上特殊子弹几率触发的特殊效果，这样距离的正面交锋，张家乐丝毫不惧。苏沐橙这边呢，咔咔咔数声响，支架落地，更见威武的重炮已经架好，沐雨成风就站在其后，双手稳稳地把持着，不闪不避不退不让。苏沐橙居然直接让沐雨成风架起了稳定炮架，这个上轮让林静妍的沿江输出计划宣告破产的大招，这次一开始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被施展出来了。炮口旋风凝聚，在冰弹接连不断的命中碰撞中强势卷出，大招又是75级大招，飓风炮。